頭先我哋上一節咧就提到咧，就因為阿卡文咧就準備咧嚟緊，即係下個禮拜二出發啦。 嗯。 咁就去呢個馬拉威、萊索托同埋呢個史亞濟南三個國家。 係。 咁咧就因為之前咧就同港台嘅導演傾開之後咧就恐慌啦，開始就一路都塌塌條條咁，我成日催逼佢執嘢咧，佢仲好塌塌條條。咁恐慌之下咧，第一就要解決停電嘅問題。好啦，咁我哋終於今日咧。就滴起心肝就出發去呢個鴨寮街，就去找尋呢個照明系統啦。咁結果咧，嗱，我哋手頭上咧，大家見到咧，就係咧呢個咧就係我哋揾翻嚟嘅照明系統啦。咁咧就兩支嘅 LED 光管，咁咧就只要插入去個插電嗰度咧，咁咧就可以咧就係即係頭先我哋試過室內咧，其實好光嘅， 好光啊， 係。係啦，咁咧就係佢主要咧就咁直接 USB 咧就 plug 落去個尿袋嗰度就 OK 嘅啦。係。咁我覺得咧就嗱，我有一次見過咧《蘋果日報》嘅記者動新聞嚟訪問我咧，佢都係咁樣嘅，佢打燈啊，佢完全咧係唔需要咧自己一手腳一個揸 cam， 自己拍，然後一手揸埋呢支嘢，咁咧然後咧就 已經整咗啦， 係做埋打燈啊，佢咁咧就我覺得呢支嘢有個好處嘅，就是、除咗貨你咧去到呢個停電嗰陣時候可以掹出嚟用之外咧，咁咧亦都可以咩咧，就係、是、之後咧我哋咧。就喺城寨嘅呢啲節目咧，提高個拍攝水平啊，係啦，就咧擺幾支喺我哋圍繞住我哋身邊啊，咁樣咧，就拍出嚟咧，就我覺得好過警戒線添，一定會有個 TVB， 因為 TVB 就世界光咧打落個面嗰度啊嘛，係，咁但係如果呢啲可以拍到側光就好啦，係，咁咧就我哋咧就發覺咗一樣好奇特嘅嘢，原來咧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 gadgets 嘅嘢咧， 一陣間先講， 一陣間先講，係啦，咁但係咧。阿卡文就發現咗另外一個偉大嘅發明喎，係乜嘢咧？ 係啦，咁我咧就喺 嗱，我識咗呢個先。 喺個鴨寮街度咧，就發現咗一個用太陽能嚟到照嘅 照明，太陽能照明系統。 係啦，太陽能照明系統。 咁咧就係呢個太陽能照明系統係邊個發明嘅咧？其實係文西喺呢個叫做國產007裏邊咧出現嘅。 嗱，咩叫太陽能咧？首先咧，而家我手上面拎住呢個咧就係一個太陽能板嚟噶 ，OK？ 太陽能嘅 battery 係啦，咁我就買咗呢個嘢，咁跟住咧插咗啲光管落去啦。 太陽能插電呢、這個。 太陽能插電 ，OK？ 咁 佢就用太陽能嚟儲電嘅。 係啦，咁我其實咧買翻嚟之後咧，頭先就擺喺台度啦。咁擺喺台度就因為我一直都係靠我頭頂嗰盞燈就照住佢，咁咧，咁咧係著嘅 ，OK？ 反轉 係著咗嘅。咁咧而家咧嘅如果即係鏡頭咧，可能比較細啦。即係如果你見到而家依一度咧，喺依度咧不斷咧斬啊斬啊咧，其實係講緊依度有一行燈咧，係講緊佢仲有可以，即係佢可以支持到幾 個太陽能板啊，嗰、那個太陽電池板咧係插緊電啊，而家閃下閃下。 係啦，咁即係話咧， 咁有太陽就會著。 係，即係話其實 冇太陽係絕對唔會著嘅。 唔係嗱，咁樣嗱，點解我會買依嚿嘢咧？ 但點解你會買個咁嘅文西嘅發明咧？ 嗱，因為咧好簡單嘅啫。嗱，佢哋嗰個日照時間咧都長嘅。 Yes， 非洲嘛。 Okay？ 非洲 ，OK， 佢日照時間 掛住喺背囊嗰度。 咁我就將依嚿嘢咧就掛喺個背囊嗰度。咁即係話我喺日間咧，就算佢有乜停咗電， 係 OK 嗱。當然你話，我梗係可以插。你晨早應該 hold 住佢有電嘅時候，嗱臨插好曬嗰啲即係備用電啦，咁喂我啊夠知啦，咁有。 但係 what if 佢停電，你插 全地都冇得插嘅時候， 全 地 都冇得插，咁點咧？ 所以咧，我就希望咧，最低限度咧，喺真係乜都冇嘅情況之下咧，我都仲可以用依個太陽能板，即係用依塊太陽能板咧去用吸光吸咗，然之後我就夜晚黑真係完全冇曬電嘅時候，我就插嗰個光管仔落去，咁我仲可以咩嘛？即係仲可以有一啲照明 嘅嘢咯。仲有玩咗個竹蜻蜓翻嚟喎。 系啦 ，OK， 咁然之後咧，嗱，呢個竹蜻蜓係什麼嚟嘅咧？ 哦，呢個就大鑊啦！呢個已經係全面取替咗今時今日啊，曾經一度流行嘅芭蕉扇， 係啦， 遇到勁敵啊！而家 咁而家係咩嚟㗎 ？OK， 等下各位觀眾可以睇下。 嗱，呢個就係叫做繼美國嘅無人駕駛嘅中嘅偵察機之後咧，最先進嘅，其實 就 係一個航拍嘅 風扇。 唔係航拍咩？ 係一把風扇。 係啦，就係、是、一把太陽能風扇啦。係 啦，嗱大家，嗱大家唔好睇少。嗱，如果你喺鏡頭前，你可能睇唔到話啲乜鬼嘢咧。 好犀利喎！啲風真係 好大風下㗎，即係真係完全吹到係涼嘅。OK， 嗱你自己如果我掹翻出去先。OK， 嗱成支嘢只不過係一支 USB 嘅筆咁樣，不過係一支風扇。咁嗱，當然啦，我哋唔係賣嘅。咁大家會問，喂，究竟呢支幾多錢？ 問題就係呢壇嘢先。即係嗱，我哋都嚇一跳嘅，真係喺我哋嚟講，呢啲係相當高科技嘅產品嚟嘅，係包括呢個太陽能電筒咧，有太陽就著，冇太陽就唔著呢個安排咧。係咁咧就咁樣嘅，其實係 一套 係咁樣。 仲有嗰支， 有呢支係啦。 咁大家要咁啊講埋順手講 呢支就好簡單啦，就係、是、USB 嘅插咗落去之後咧，就將個風扇插喺度就得。 將個燈插咗去做床頭燈攞嚟讀書就得。 唔係，應該直接做一次，咁大家知道做緊乜。 係啦，咁樣。 整喺度。好 ，and then 我將攞喺我電腦嗰度。嗱，就咁懟落我電腦嘅 USB 啦嚇，就已經得啦。大家見到嘛？ 咁我電腦慢慢就會升起噶啦。 唔亂噏啦。咁咧，依個咁樣嘅， 兩支咪得咯。 嗱，依個風扇咧就著咗啦。OK，and then 咧。當我再拿另外一支東西出來的時候，譬如我要個燈呢，我就可以將這個東西就插下去另外一個 USB 那裡，我就變成我的電腦有了燈了， 就是了。晚上就可以一路吹風扇，然後一路有光的情況底下呢就做什麼呢，那我就交託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給你，就是將你非洲之行呢就的日記呢就傳回來， 是啦， 咁咧就 upload 上去城寨同埋三不管嘅網頁同埋 Facebook 嗰度， 系， 咁就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每一日咧，你喺呢個馬拉威同呢個史亞濟蘭咧究竟發生咩事， 系， 咁亦都係可以講多啲當地嘅情況俾大家聽。 如果 就唔係講你自己啊，講下當地嘅情況。 如果個 WiFi 傳送係 OK 嘅 啦，但係有冇呢個咩咧？嚇，有冇呢個太陽能嘅 router？ 太陽能 router。唔係啊，而家係講緊當地嘅 telecommunication 嘛，即係講緊佢電信啊嘛。 嗱，我自己中意呢舊嘢我。 喂，你講埋先，你唔好你講你呢陣無聊啊！即係嗱，首先咧就講咗當地嘅電信咧就有一個問題嘅，因為我琴日同即係港台嘅朋友傾完啦，咁佢就話嗱，因為佢哋完全咧冇辦法失去聯絡㗎。咁而講翻頭先啱啱講到佢喺酒店裏邊俾直蟲咬完之後，咁發生乜嘢事咧？咁喺佢拍攝嗰三個禮拜個過程裏邊咧，最後尾個禮拜佢中咗招。中之後咧，因為佢已經係要翻嚟香港啦，咁啊以為冇嘢啦，係咪？咬完俾個蚊，即係俾只蟲咬咗嘢啫嘛，咁樣大不了啊！你咁樣點知翻到嚟之後咧嘅全隻腳，佢俾人咬咗腳趾公嘛？依、這個腳嘅腳趾公咬咗一啖之後咧，伸延上成個大髀，即係整隻腳出現過百粒好似蚊爛咁嘅嘢。OK， 即係被咬啊！咁、當然佢就即係好瘋，好即係好恐慌啦！嗱嗱臨即係跑去睇醫生啦。咁咧，醫生就同佢講就話：，你已經好彩啦，因為咧， 如果唔係就切咗一腳。 唔係，佢話因為咧，即係佢冇喺你啲血嗰度生蛋。 哦，即係冇跟住嗰啲血液走咗。 係啦，佢話即係你而家出現呢個狀況咧，即係當然唔係好理想，但係最低限度最差嘅情況都冇出現到。咁所以咧，即係你依樣嘢咧，咁佢就終於醫咗三個月。終於就捱過咗，就冇即係冇嗰件事。咁所以佢同我講嘅話咧，即係佢哋最擔心嘅咧，喺當地嘅時候咧，有幾樣嘢就係食水、蚊同埋治安。 嗯， 即係當然你話停電而家好麻煩啦，但係佢都不會引致到你有危險啊。咁所以咧，佢就即係講俾我聽，即係當地嗰個健康情況係要小心啲，同埋治安要小心啲，因為咧當地嘅人咧。 我其實反而喺市區 有槍係好多 危險過鄉下。 咁佢講我聽，佢話咧，你食餐廳啦，而家就講緊喺呢個馬拉威，咁佢就去拆馬拉威嗰度咧，佢記得喺呢個 City Centre 嗰度，而家講緊兩年前咧，佢就去，佢話佢印象中只係得好少餐廳嘅啫 ，OK， 咁而嗰啲餐廳咧，全部都落曬鐵閘嘅，咁你要撳鐘。咁然之後咧，咁佢個電閘 門罅嗰度， 係就裝隻眼出嚟， 咁樣彈開。 然之後你話係阿松介紹你嘅， 咁就可以入去食嘢啦。 咁佢就會跌咁樣就啊嗱臨翻入嚟，咁入咗嚟之後咧，佢就即刻閂閘噶啦。你咁咁啊，佢話個治安咧就比較差。咁啊，當時咧咁佢就因為全部人咧都將自己嘅即係財物要帶曬上身啦。咁佢話就試過咧有巴士啊，就喺中途咧就俾人哋攔截咗，攔截咗之後咧就上車。即係嗰啲賊人上車就攞槍指住大家，全部攞曬啲嘢出嚟嗰啲咁啦。咁啊冇計啦，咁我就問佢：咁我哋點啊？咁佢話：哦，咁冇啊。咁啊，佢當時咧都有走去問依個問題。咁然之後就同當地嘅領事館、台灣領事館講啦。咁佢就話：唔介意噶，其實你可以擺喺我度，因為我哋琴晚先俾人爆完架。我覺得算啦，即係我又冇咩俾人偷嘅。即係我又唔會帶啲咩去，因為我都去做嘢啫。你咁但係就即係自己小心啲咯。 咁其實當初咧就原本就係我哋諗住分途而行嘅，你就去非洲。咁咧我就希望咧就去尼泊爾喺地震之後咧 起翻啲屋， 係啦，就去哥格冰嘅故鄉啊。即係其實哥格冰喺香港嘅貢獻咧，大家都即係知道，其實佢哋唔係保安嚟嘅，喺九七前佢哋係軍隊嚟嘅，係軍人嚟嘅。咁就今次尼泊爾地震裏面咧，受災最嚴重嘅咧，其實就係哥格冰嘅故鄉。咁咧就但係咧就因為我當地嘅朋友就當時就同我講，佢就話佢哋自己都唔想 即係外人入去咁快，即係佢，因為佢哋都照顧不下，仲要照顧埋你，咁咧就難搞啲咁樣。咁所以我就喺尼泊爾嘅行程咧就褪遲咗，其實係。咁就可能會等到你去非洲翻嚟咧，我哋先至再出發去尼泊爾 接力咯。 係啦，咁就我就會繼續喺香港就做節目嘅。咁咧就星期六就會同阿 Lens 合作啦。咁就繼續呢個三不管。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嗱我。你記得，如果你錄到音聲過嚟咧，就我哋可以播嘅喺節目嗰度。係，即係你用一個 voice 嘅 memo 咁樣，即係 send 過嚟俾我哋咧。 係， 咁我哋盡量就喺節目嗰度咧，你就可以同即係香港嘅城寨聽眾咧，就係講解一下你哋，譬如喺艾滋病中心啊，當時即係譬如斯哈濟蘭呢啲地方究竟係點？我諗香港人好少去過，南非反而多啲。 做生意嘛。 係啦，因為去非洲，大家就去東非多嘅，就係、是、safari。 嗯， 譬如坦桑尼亞、肯亞，就睇動物大遷徙啊， 即係遊客咯， 睇紅鶴湖啊，住呢個樹屋啊咁樣，咁一係就去呢、這個南非啦，或者係去津巴布韋啦睇動物，咁但係真正我諗斯亞濟蘭同馬拉威，真係除咗台灣人去之外咧，因為台灣人同我哋有邦交嘅，我所知就好多農業專家咧就喺嗰度幫手嘅，去援助呢啲非洲國家，咁就我嗰日睇新聞，唯一睇過史亞濟蘭嘅咧，就係話佢個酋長，因為佢仲係酋長國家嚟嘅。 冇錯冇錯。 咁咧就有八十幾個妃子啊，就坐住嗰啲咁嘅貨車咧，就去俾酋長選妃嫔啊。咁就中途發生咗呢個交通意外。咁就有啲妃子就死咗咁樣。咁但我見到嗰啲圖片咧，就佢哋仲係著住嗰啲草裙啊嗰啲，咁係比較部落嘅，仲係一個部落嘅社會嚟添。即係未係去到譬如南非啊。嗰啲包括東非啊嗰啲咧咁城市化，同埋係即係都係英治啦，譬如肯亞，南非就係以前白人管治啦，咁佢哋都係比較即係有啲西方嘅文化色彩喺裏邊嘅，咁但係斯亞濟蘭同馬拉威就唔係嘅，仲係好非洲部落嘅一個咁嘅環境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我諗都係一個幾獨特嘅一次經驗嚟嘅，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應該做一次嘅。應該做啊，因為我其實我最主要就希望可以即係個身體搞得掂， 最緊健康 係唔係？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依樣嘢，因為我好其實我有啲好擔心去到會病咯。即係我依一樣嘢，我反而係擔心嘅。其他我又覺得唔嘢，即係我覺得你咁大個人，你自己識照顧自己㗎啦。當然你話喂咁有支槍指埋你嗰種， 但係嗰度嘅中心裏邊啲小朋友，我覺得就幾有趣，因為佢主要係教佢哋講國語嘅， 係 就學中文嘅，就讀中文嘅古書嘅， 係 咁咧就。平時咧就我記得上一次維禮法師嚟香港嗰陣時候，佢同我講過，就係點解要佢哋強身練功夫咧？佢話佢哋長大咗，佢離開個中心嘅。但係佢話喺啲戰亂國家裏邊咧，如果你唔教佢哋基本嘅防身咧，根本上咧佢哋喺嗰度生存咧，其實都面對好多呢啲所謂暴力嘅問題。 同埋即係因為咧，佢哋即係我記得我上次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哋有講到一樣嘢好主要嘅，就係點解要強身咧？就係、是、如果佢。如果佢哋連最基本嗰個體魄都冇，仲、可以做咩啫？你明唔明啊？即係點啫？你唔好以為即係樣嘢都可以去睇醫生先得㗎。你好多嘢都係要即係自求多福，你自己搞掂佢啦。咁所以點解佢哋即係對嗰啲首歌嘅體格咧咁嚴厲咧？一定要佢哋打功夫，每一日咧都要做好多 體操啊， 即係體能上嘅訓練。咁我覺得其實呢樣嘢係重要嘅，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好似香港。嗰啲瘦仔咁樣有工人照顧，有啲咩唔妥就睇醫生，又乜乜乜乜，其實係冇咯。 咁同埋咧，佢哋學咗中文之後咧，反而咧，因為而家內地啊，喺非洲嗰個投資相當之大，亦都係唔係就係礦產添，包括好多工程啊，好多嘅城市發展嘅計劃同埋鐵路計劃啊。咁所以反而佢哋學咗又係識得講中文咧，實際上就對佢哋將來嘅工作咧就可以離開嗰個鄉村。 是 在城市里面啊，或者是去即是做一些跟台湾或者中国贸易有关的事。咁就收尾我自己其实有一点感动，其实是维礼法师的故事的。咁就他是星云法师的弟子来的。咁当日佛光山派他去非洲呢，其实是在南非建一间很大的寺院叫南华寺。 南华寺是。 咁他就是主持来的。咁就佢自己舉手去嘅。咁佢完成咗呢個任務之後咧，其實就同台灣嗰邊講咧，其實佢想留喺嗰度。 因為佢話佢目睹非洲嗰個戰亂啦、疾病啦，即係嗰啲人啊，生活喺一個咁痛苦嘅環境，佢冇辦法起完個志願就坐喺度，即係做主持。咁所以咧，佢就去咗馬拉威咧呢更加窮嘅地方咧，就開咗孤兒，即係呢個艾滋病嘅孤兒中心。 係。 咁但係咧，就呢樣嘢就同佢原本佛光山嘅一啲嘅原本去派佢去嘅任務咧係唔同嘅。 係。 咁咧就引起咗一種矛盾同埋衝突啦。咁咧就而當時咧，佢因為佢要喺非洲弘法，佢覺得即係其實佛法喺呢個亂世嗰度噶嘛，其實 係 即係你講咁多自己即係得到，但係點解你唔對身邊發生嗰啲咁痛苦嘅嘢好似視若無睹嘅咧？咁樣咁而佢要弘法，佢唔可以淨係靠佢自己。所以佢就希望可以幫非洲歸依咗嘅非洲人剃度，而呢樣嘢跟當時的即係佢本身嗰個組織咧係有好大的衝突，係唔可以佢同非洲人由佢去同非洲人剃度，咁所以結果咧佢就應該係離開被離開嘅，其實即係如果用我哋嘅講法就逐出咗呢個師門，咁但係咧就冇因為咁樣咧而去停止咗佢做呢樣嘢喎，反而係啊，佢反而就離開咗之後咧就繼續去籌集即係信徒嘅支持啦，同埋財政上嘅支持啦，同埋義工嘅支持啦，咁樣。咁我哋見到好多唔係就係台灣啊、香港啊、馬來西亞啦，即係好多嘅即係佛教徒咧都係幫佢嘅。咁我諗個原因唔係話因為佢有咩龐大嘅組織背景啊等等呢啲咁嘅，而係對佢個毅力啊，佢亦都曾經發生過車禍。我哋上次見佢嗰陣時候，佢年紀都好大。係啦，咁咧就。但係咧，我見到佢即係咁樣，仲風塵仆仆帶住嗰啲細路仔周圍去，其實佢係想籌集多啲資源咧，多啲錢同埋多啲義工咧，係喺每一個非洲國家都可以開到呢個孤兒院，係每一個非洲國家50多個非洲國家，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你就算你話我唔係當做一個義工咁嘅角度啊，睇翻一個法師咁嘅古仔咧，其實我覺得都幾感人嘅。即係佢自己嘅故事，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少林寺高僧啊，嗰啲咁嘅話話突突嗰啲大陸嗰啲咩主持啊，嗰啲咁嘅嘢咧， 搞埋嗰啲咁樣就恐怖到不得了嘅行為， 恐怖到不得了嘅行為。即係譬如香港，就算好多大嘅寺廟嘅主持，你見到佢永遠都係喺政治上邊發言啦、啊。有啲咩典禮啊、旅遊業項目嗰陣時候就出嚟話封山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你好少見到，其實佢哋點解喺實踐裏邊睇唔到佢哋作為一個即係。僧人的示範咧，咁即係嗰種嘅道德楷模嘅角色咧，咁。 咁所以其實咧，我先立一立啊 ，Andy 又問啦，喂，使唔使帶箱公仔面，使唔使帶箱水啊？咁樣其實 帶唔到咁多。 唔係，其實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是如果我 keep 都有足夠嘅位咧，都幫手帶物資啦。因為其實我都要幫手帶一啲物資過去，就帶一啲波鞋，帶俾一首歌，咁因為其實大人好閒嘅，我覺得即係你又唔係去時裝表演，你又唔係去做 show， 你又唔係做乜都唔係，你乜所謂做乜鬼鬼得人睇你咩？即係食啲乜嘢，我覺得好即係好簡單。咁但係即係如果能夠帶到俾佢哋嗰啲細路最得人度，因為如果天氣凍嘅時候咧，都幾 個温差好大嘅， 温差凍㗎。因為其實早晚咧就4到6度，晏晝咧如果喺馬拉威咧都有20度鬆啲，咁所以即係其實嗰、那個温差咧就凍嘅，咁所以咧就嗰、那個中心嗰度就叫我哋咧就可能幾樣啦。第一你都知道其實係沙塵滾滾啦。第二咧就頭先我所講可能會有蚊啦。咁所以咧就叫我哋咧唔好著涼鞋，即係一定要有頭鞋。咁所以你可以 imagine 啦，嗰啲細路仔，你細路仔啦，梗係乒乒乓乓周圍踢噶嘛，係咪？咁所以喺佢嚟講咧，波鞋好重要。 好快蝕曬咯。 好快。 一地下就攞突突當。 嚇！咁即係就叫我哋幫手。我今次去咧就會同其他另外一隊嘅攝製隊，就係過去我係其中一個義工，而攝製隊亦都全部都係義工嚟嘅，就即係去幫手拍嘢。咁希望咧就將呢啲拍出嚟嘅，即係呢個攝製隊咧拍出嚟嘅材料咧，可以即係將佢剪輯好啦，等佢哋去唔同地方度 播放啦、傳揚嗰個呢件事啦，係咯， 將呢件事散出去啦，啲咁。 其實我哋喺香港咧，好多人望翻轉頭咧，其實都好忽略咗咧。其實喺50、60年代咧，香港好窮，好多難民，即係周圍都住喺嗰啲嘅木屋區嗰陣時咧。 好多喺北歐嘅教會， 嗯， 包括係意大利嘅，譬如耶穌會啊，好多修會啊， 嗯， 係嚟香港去做呢啲濟貧嘅工作嘅， 嗯， 當時好多人亦都試過去教會攞奶粉啊，亦都好多留咗喺度嘅，其實係，包括我自己小學幾年前咧，我哋幫佢籌款咧，我見翻個修女咧係比利時嘅修女，其實佢好老啦，而家已經係，就係我哋小學嘅校長嚟嘅，咁我哋即係佢就喺徙置區裏邊去創辦咗一個天主教嘅小學。去幫徙置區嗰啲細路仔，咁所以我哋諗翻轉頭咧，其實喺西方嘅宗教裏面咧，佢哋有一種咁樣嘅精神喺度嘅。但我覺得東方宗教其實佛教都有呢種精神喺度。 係 咁，只不過我哋接觸到嘅好多喺大陸嗰啲係好庸俗嘅一啲嘅，即係好商業性嘅一啲嘅佛教團體。 係而唔做埋曬一啲事情，道德敗壞添啦！你諗下嗰個咁樣嘅、 少林寺方丈啊，真係做親方丈都大鑊噶，話俾你聽。 係啊， 唔單止小氣啊，仲有好色添啊！呢下先得人驚，咁咧就，但系咧就我即系點解我會覺得應該支持呢，即系因為維利法師所做嘅嘢，正正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咧。其實香港我哋呢一代啊，係受惠於天主教好多嘅。佢哋嚟香港辦慈善團體、開學校，喺最窮嘅社區裏面去幫嗰啲人。咁所以特別係譬如我哋認識嘅好多譬如耶穌會啊等等，佢哋嗰啲人本身係好有學識嘅修養添，讀過好多書，識好多種語言，識拉丁文、英文、歐洲嘅語言，嚟到之後識講廣東話。咁就我覺得，當然今日香港已經富裕咗，好多人已經忘記咗有呢段咁嘅歷史。但如果我哋有機會有能力嗰陣時，亦都可以，我覺得啊，其實係一種回饋嚟嘅，我覺得係用自己嘅方式，就算你係唔同嘅宗教都好咯，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去幫翻一啲即係需要大家幫助嘅人。有好多人話即係曾經我哋嗰個六十年七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見到內地好多嘅水災乜乜都幫手嘅。其實，但係而家啲人開始麻木嘅原因係咩呢，就亦都係因為咧，對於中國大陸嘅社會嘅狀態同埋個政府開始有厭惡，所以反而大家就唔再捐錢。但係咪咁樣就我哋好似嗰、那個？個善心好似冇咗咁咧，我覺得又唔係。因為香港人其實仍然係有嗰個善心喺度嘅，但係問題就係好多時候大家唔再去用喺以前用嘅地方嗰度。 因為大家 因為太荒謬， 大家已經係完全係冇辦法再去把握究竟你真真假假。 係啊， 喂你都唔知道，即係隨街隨巷咁。 嗰啲和尚嚟香港 係啊。 正路就是和尚唔應該黑錢嘅，其實係。 唔係嗱，我覺得算啦，和尚我都，我都費事睬你，我當你即係出家人。但係好多時咧，尤其是喺啲即係而家啲商業區啊，香港咧，喺旺角又係，尖沙咀又係， 嗰啲籌款活動賣旗嗰啲啊， 都唔係啊。即係嗱，你喺街度好多時咧，你會見到一啲乞衣咧，大眾乞衣啊，但係佢唔係，佢絕對唔係香港嗰只大眾乞衣，即係個頭一餅嘢啊，全身藍縷啊，你咁我唔係喎。你係好多時咧見到一啲上咗年紀嘅嬸 ，OK， 咁咧佢就會係直情一直好似蝦公咁樣捐埋一嚿咁， 碌咗喺度，趴咗地下，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不斷咧兩手咧就喺度即係向你叩手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 恭喜發財啊 嘛。係啦，咁我咧其實好留心一樣嘢嘅 ，OK， 我睇下佢隻手點解佢手咁乾淨，唔係即係嗱，我覺得呢個好普通常識。如果我係要瞓到街要去咁樣乞錢，由朝到晚，我冇道理咧，我啲手手腳腳仲可以咁乾淨嘅 ，OK？ 即係其實咧，你擺到明俾我睇到咧，好可能你根本真係出嚟揾食嘅。 我覺得好大機會喺香港嗰啲 嗱，你一樣嘢就會令到大家咧，即係好失望。明明可能有啲有需要嘅人咧，因為你咁樣搞咧，大家都覺得誒唔好搞啦，喂你都呃我嘅。同埋唔係嗰五蚊嘅問題， 你覺得自己善心俾人哋用 咩？係啦，同埋即係你仲會覺得我點解縱容你再做埋啲咁嘅嘢？你有冇搞錯？ 就等於嗰啲紅色字頭咧，而家賣旗咧，我諗一半以上係紅色字頭嚟嘅，根本大把資源。維穩費啊、民建聯啊、工聯會啲附屬團體嚟嘅， 係 佢咪又掛個名出嚟籌款賣旗咯？ 係 嘛？你真係好難。而家喺香港係嗰、那個情況係，你連買支旗你都要算過格過。 唔係， 大佬以前唔係咁噶嘛，真係。 你會令到咧， 以前遊樂場協會、小童群益會、東華三院、保良局有乜所謂啊？俾啊嘛，咁啊。 冇曬信心啊！ 冇信任啊！ 你覺得咧？覺得 咩都係假， 又唔知道用啲咩嚟呃我啦？你咁樣咧，咁你即係你覺得嗰個感覺咧，好負面啊，同埋好討厭啊！你會覺得咧，絕對唔係嗰五蚊嘅問題，亦都唔係因為你俾咗五蚊，你覺得自己人性好光輝，但係你會覺得。 點解你哋好似無所不用其極咁喺度呃人㗎？點解你咁樣踎喺條街度？其實你原來你只不過係嗰啲我唔知嗰啲叫咩黨啊，即係成班一齊 職業黑蓋幫，職業蓋幫 係直情有曬宿舍係一 team 人嚟開工嗰啲咁。哇！你真係個心態，你會覺得咧極度討厭咯。 係啊，所以有時就係有好多人話做善事冇所謂啦咁樣。其實有時你係。個社會個倒退係咩呢？就係、是、在於咧劣幣驅逐良幣。係， 大家都 你連帶嗰啲真正做慈善事業嗰啲都會受影響嘅。 係， 係啊，因為大家都因為正正就係嗰種嘅劣質嘅嗰種嘅呃錢文化， 嗯， 走咗入嚟啊嘛。 嗯， 咁然後跟住大家咪咩咯？我成日都話，而家以香港嘅福利制度，點可能仲要靠行乞度日先得㗎？係咪落嚟一年已經可以攞到呢個綜援啦？已經係好啦，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